那他就是打破常规的，他就是想试试这些东西能吃不的。 对，这个分解毒素过多，这么多的无盐毒素不解决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血液、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痛风、脑血栓、脑溢血，这个都和血有毒有关， 包括肝病。 肝病九大功能，刚才呢就说了四大功能。 嗯， 那它第五大功能呢，就叫分解功能。 嗯， 叫四正五分六调理，分解分解毒素，有益菌，有分解毒素的功能。那怎么能证明有益菌能分解毒素呢？那我们首先呢，得知道我们人体今天我们有哪些毒素。你不知道这些个，那你就不知道要分解啥， 嗯， 用啥分解。毒素在体内多了，这个能行吗？人体内有没有毒素就看脸色就知道。你看有的人哈，脸色灰暗， 灰暗啊， 一点都不新鲜。 对， 有的那个发紫 啊， 发黑， 嗯， 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你看看婴儿， 对， 婴儿出生，你看他体内有没有毒素？没有毒素的是啥样子？那粉白粉白的， 新鲜哈， 特别新鲜， 婴儿面嘛哈， 这就是没有毒素的表现。那我们今天成年人体内有几个没有毒素的？ 就是 这毒素搁哪来的？归纳起来啊，它有呢这么两大方面， 嗯， 一个叫外毒素， 外毒， 一个叫内毒素。 哦， 那么这个外毒素呢， 外源性的和内源性的哈， 对， 嗯。 这个外毒素就包括就是各种污染， 对， 环境的污染， 嗯， 工业的污染，农业的污染，养殖业的污染，医药的污染，食品的污染， 电磁污染哈， 工业的污染嘛， 嗯， 这都属于呢这个外源性的。 哦， 你比方说环境污染， 嗯， 这个水咱们过去喝的都是井水，嗯，都是生水， 嗯， 啥问题没有。我们今天喝这个水，喝自来水，有几个人敢喝生水？ 对， 这个自来水就必须得加那个漂白粉，加那个消毒剂。这一加消毒剂，本身这水的质量就变了。 对呀，啊， 那有的呢，你像那化肥， 嗯， 农药，大量的施用以后，这个常年累月的往农田里施用化肥，那这个化肥呢，之前我说了，什么是雾霾了？那这个化肥是化学物质，那化学分子，庄稼能吸收的只占30%，70%在土壤里残留，年复一年，这个随着雨水它往地下水里渗，所以我们喝的水里边这个或多或少它有化学分子成分，这水的污染。 嗯， 那空气呢也污染。说我们呢这个什么都没有问题，就一个水有问题。这个细胞里边60%-70%是水组成的，这水出问题了， 嗯， 你这水有毛病， 对， 不解决，你说能治胃病吗？ 对， 乙病能防变吗？只能恶化。 对，这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条件。 对啊， 嗯， 这个基本条件出问题了， 水啊， 就是这个水， 嗯， 出问题了。然后呢，空气也出问题了，那工业废气，雾霾，沙尘暴。汽车尾气， 对， 那么这个气呀，啊，和血液交换叫血氧。那你说这个氧要出问题了，那你这个身体什么药能解决你那疾病的问题呢？水不解决不行，空气不解决也不行。那么有的有害物质呢，它直接进入血液了，那直接进入血液那还是不行，那血液里头有毒，你说这病，你血液有毒就全身哪块你扎哪块不出血， 就是 你碰没有一个地方扎不出血的， 嗯， 到处都是血液，这血液里有毒素，你说这病咋好？ 就是啊， 就说整个环境防不胜防，我们这个已经都防不胜防了，然后这是天灾，那还有人祸。啥是人祸呀？往食物里加化学添加剂， 就是啊， 这是不该发生的呀。 嗯， 那化肥没办法，那工业污染没办法，空气污染、水污染，这都没办法。 嗯， 那我们人再往里头加化学添加剂， 就是 什么加舒丹酮啊，加激素啊，加生长素啊， 嗯， 加抗生素啊， 漂白剂， 漂白剂， 嗯， 什么染色体， 对， 还有地沟油， 就是啊， 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这个已经让我们防不胜防了。 嗯，这真是内忧外患哈。 对啊， 嗯， 这个还要丧心病狂的为了利益加剧这个毒素在人体内的聚集。 这是我妈知道的，还有一些不知道的呢。 对啊， 嗯 嗯。那么还有些个说的装潢、装修， 对， 现在是吧，有钱了，都住楼房了，都得装修， 住高楼哈。 那有人呢，我看过一个报道，家里那个养的鱼怎么养都死，养的花怎么长都死，按道理吧，它不应该死。 嗯， 它死肯定有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呢，可能也有水的问题，也有辐射的问题。 对， 所以有的人家呢就老得病，全家人得病。 对， 谁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甚至找这个风水先生啊，说风水不好。 后来有人吧，就是有懂的。 嗯。 说检测检测哈， 嗯，甲醛超标还是什么哈， 就是家里边吧， 嗯， 就如辐射的东西，有害的东西，有害的气体， 对， 都超标。所以你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你出到外边，这个空气你看没办法躲，回到家里头，家里又人为的给布上了各种化学那个甲醛呢，各种辐射的物质啊， 嗯，就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防不胜防， 这不是人为造成的吗？ 就是。 这本不该发生的问题，这个呢就叫文明病。 嗯， 这就叫无知，病于无知，死于无知，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添美啊，住楼房了，装修了， 豪装啊， 你看看人住土房那个， 就是 有的时候我说呀，这穷人跟富人是一样一样的，人家穷人没钱买高楼大厦，人也不装修，我就住在那土房，我就睡在那土炕上 更好啊。 你看人家还啥病没有， 这个污染啊， 有人有权了，有势了， 就是 是吧，买楼房了，是吧，搞装修了，搞装潢了，是挺漂亮，没用。 所以说这是福祸相吸哈。 哎，福祸相吸就是塞翁失马， 嗯， 焉知非福，有一得必有一失， 对， 有一失必有一得， 嗯， 就是说这叫外毒素，也包括有病打针吃药，是药三分毒，要从来不打针吃药，他就没这个毒。 嗯， 为什么有人说这个老病秧子、老药匣子，把药架都能吃倒，那身体他怎么能好啊？ 嗯， 就是说药的毒素， 嗯， 食物的毒素， 嗯， 食品， 嗯， 就各种添加剂，然后呢，粮食、蔬菜、农药，哎，又进入体内，蔬菜呢又是化肥种的。又是上激素催化剂， 嗯， 这就是现代社会科学导致了整个生态失衡。 嗯，这真是人祸哈。 哎，人祸。 嗯， 那么这个是天灾，还加上人祸，这是外毒素。 嗯， 这内毒素呢，就是由于我们整个代谢失衡，内分泌失衡， 嗯， 菌群失衡，排泄又排泄不出来，这个粪便里边呢， 嗯， 的毒素得有二三十种。这个银朵呀、氨呐、各种各样的这有害物质，就在我们体内，就在粪便里边，就有二三十种。 嗯， 如果你要排不出去，就是便秘的人，有一个广告说，这个人呐、一天不排便，等于抽七包香烟呐， 嗯， 还是等于多少？ 嗯，总之就形容他这个 对，这粪便要排不出去吧，这肠道。把粪便里的毒素它又吸回来了， 对， 它又吸收回来了， 对， 又回到血液了， 对， 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 然后呢再有病菌的毒素， 嗯， 是病菌就分泌毒素， 毒上加毒哈， 毒上加毒。怎么知道细菌分泌毒素？ 嗯， 你说这么说吧都没有感觉，你做个实验就知道。还是那个实验，今天早上新做的一碗饭，在夏天前儿，你就搁上几天，你看敢吃不敢吃，变味了，是吧？变酸了，变馊了，变色了，变黏了。 嗯， 那里边有什么东西了？有病菌。 对， 那怎么就变色、变黏、变味？病菌分泌毒素。 对， 这是第一碗饭里头我们看着 了哈， 这体现出来了、它是制造毒素的。那在体内里头有炎症就有病菌， 嗯， 有病菌就分泌毒素。 对， 就说这个，有的时候不注意哈。食物里边的，你像有的那花生、玉米， 嗯， 那种干的， 就收起来了，装袋子里了， 霉变了哈， 霉变长黄曲霉。那黄曲霉的毒素很厉害， 这有强烈的致癌作用， 致癌作用。这个病菌分泌的毒素最厉害的就是肉毒梭菌。肉毒梭菌分泌一毫克毒素， 一毫克 一次能杀死2000万只小白鼠。 哎呦， 你看这病菌的毒素它有多厉害， 这是剧毒啊。 那是剧毒。病菌分泌的毒素 就是这比你人造的这个毒品呢要厉害多了。 你说一毫克是多少？ 就是 那像一口耳勺那么点儿。 就是啊， 你说2000万只小白鼠是多少？堆起来能堆房那么高。 就是啊，一个小白鼠按照这个半斤算，那还1000万斤呢。 就说这个毒素的问题，也是防不胜防。外毒素内毒素，那么这些个毒素进入我们体内，会形成什么呢？血液里有毒，血液里头有毒会导致哪些疾病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肝病和血液有毒有没有关系？你就数吧。痛风 对 和血液里头有毒，什么叫嘌呤代谢？什么叫内分泌紊乱？ 对呀、 是吧？代谢紊乱，这个血液里边有毒素，能导致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液粘稠啊，多了。就说我说呀，准号药无计其数，怎么这病就肝治治不好呢？而且有的还甚至越治越多。你说这个和毒素有没有关系呢？ 对，也就是说和我们这个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啊。 是啊，那就这些毒素不把它分解掉，说这病一治就好了。你说这可能？ 我们没法躲避，那就只能分解了。如果你再不分解，一天两天可能没什么。日积月累啊， 就说我说吧，为什么我创造一套理论叫内因综合调节平衡？毒素也是其中的一项。你要是不解决，就像我说那个苏联的科学家学我们中国人包饺子，就一个环节没解决，这就叫掉链子。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这就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问题， 所以相对而言那个理论叫综合哈。 对，即使你主要矛盾解决了，阴阳也调节平衡了，可是水有问题不行，空气有问题不行，有毒素不解决不行，这就叫综合调节， 就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要化解哈。 对， 这才能平安。 就说你那个吃饺子，你就搞凉水煮，就这一个环节没解决，他也不成功。 对， 那么健康那可比煮饺子那复杂多了。 对，因为有些小矛盾呢它会演化成大矛盾的，那有这些这个凶杀案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口舌之争，最后恶性演变了。 是，你看那个肉毒素、内毒素、自由基、乳酸、酮酸、尿酸、幽门螺杆菌、病菌，什么银朵呀、这个苯类呀、苯丁酸、 甲醛， 对，所以呢它能导致很多很多的疾病。就这块呢咱们就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那提出来呢，提出问题不是目的，得解决。 对， 就这些问题得怎么解决。你看体臭、口臭、排气恶臭、 排便 恶臭、脸色灰暗。那你说在体内来自方方面面的毒素最终全都进入了血液，所以导致啊有的人口臭，一说话，人家在跟前都往后直躲，不好意思说你嘴臭，他自己都知道，有的人呢体臭，身体都有异味儿，岁数大的人身体全有异味儿，这个排便，那有的人有大病的人排便恶臭的，你看小孩排那便不臭， 对， 小孩粪便有一种乳汁的味儿，奶香味儿，那些小孩粪便。那成年人他怎么就恶臭？这都说明成年人体内的毒素太多。 你跟哪块流露出一点，那都熏死人，排气那也恶臭，就这些个都说明人体内的毒素太多，而且进入血液。咱们不是把它生产出来了吗？ 嗯， 生产出来，一开始咱不是说先给人用的，先拿动物试验，先给动物生产，在给动物生产之前是给植物先试验。 哦， 真还是那句话， 嗯， 不怕你不信， 嗯， 就怕你不试。 嗯，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原理呢， 嗯， 应该还是它合成的那个1000多种酶。 1000多种酶。哎， 那么有的酶呢，就是专门分解这些个毒素的。 哦， 就 是说是酶化反应哈， 酶化反应也叫酶化反应。 嗯， 它把它就分解掉了。 嗯， 所以这个酶的作用， 嗯， 就太大了。 对， 那在几千年前，那人知道有酶吗？ 就是， 知道去生产酶吗？那这酶搁哪来的？不是科学制造的，那你说它搁哪来的？就是有益菌合成的。 哦， 那这个酶呢就把毒素分解了。 嗯， 那么它体内自己也有益菌呢，那它体内的有益菌怎么不把它分解掉呢？这个就叫它的阳气受伤害了。 嗯， 所以它才得的病， 力量不够， 它自身难保。 对，自身的、嗯、 能力已经不够了， 能力有限啊。 这个时候需要征兵，需要援军，我们人为的把这有益菌呢、啊、给它繁殖出来，给它再补回去， 嗯， 来帮助分解这些毒素，来帮助消灭这些病菌病毒， 嗯， 它是这么个这个道理， 嗯。但现在这个宏观的、微观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让我们这人体原有的这个有益菌呢，已经精疲力尽了哈，可以说忙不过来了， 伤害了， 就是 有伤阳气， 对， 得病了， 一边它要拼命的应付各种的毒素，一边呢还有这个抗生素的这个杀伐。 他还得应对病菌病毒， 就是 他还得调节你那个阴， 就是啊， 你说 什么人也受不了， 就把他都难死了。 嗯， 完了你还老伤害他， 就是 你还不知道体内有这个东西。 对呀、啊，我们这个古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毒素哈。 完了、你再整天打鱼打肉， 就是， 然后再喝大酒， 嗯， 完了再经常吃点抗生素， 对， 食物里头本身就有化学、化肥、农药、 嗯， 各种化学添加剂， 嗯，这简直要了他的命了。受不了了， 就是治他，是专治他。 对，有一天就 专整他， 就会罢工了， 可连罢工的能力都没了。你看，这个有益菌用实践证明了这个，说咱们讲啊，治胃病， 嗯， 这个环节要不解决，那也得掉链子。 对， 血液里头有毒素，能不掉链子吗？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每个人呢、啊，都应该适当的排排毒，清理清理啊。 对， 这样呢，不仅说这个能让我们感觉更舒适。 对、 啊，因为我们人体啊，它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环境也好和饮食也好，不可能没有毒素，谁都有。这也就是说，有些西医学当中的一些什么自由基啥的啊，这些致病因素，这也就是防病。 对 啊， 那个你看我哈、啊， 嗯， 一般70来岁的人，那脸色 就是啊， 就像我这么新鲜的， 嗯， 不多， 嗯，这精力这么充沛， 我呢 这么年轻， 你看每天都能吃一点 哦， 所以就这个皮肤它就一直这么新鲜。这不是化妆的，所以一般呢、 嗯、 这个电视访谈啊、嗯、 对，我们这真是啊，没有任何的化妆、 电视访谈都得化妆。我说我上电视我从来不化妆 啊， 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化妆品呐、那一抹上啊，这脸呐、这个什么不长青春痘啊，不长那个什么黄斑呐、不长这个那的， 嗯， 有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斑。我在北京我参加过一次那个易经培训班， 嗯， 我对啥都感兴趣。 易经， 易经， 哦， 我说我去听听易经它的奥妙， 嗯， 它的奥秘， 嗯， 你到国外去哈， 嗯， 你看咱们中国人老了， 嗯， 就不好意思， 对， 别穿那个新鲜一点的， 就是啊， 就啥土穿啥， 嗯、 老了嘛， 嗯， 你到国外不是， 嗯、 净穿花花的， 就是啊、 净穿那个年轻人衣服， 就人老心不要老， 你本来就老了， 就是、 啊，你再往老打扮， 对， 那就不离死不就快了吗？ 这穿着啊，也会影响人的这个情绪啊。和他这个心境啊， 心情， 对， 这个情绪好，他就健康。 对呀、啊， 健康就长寿。 就是， 你这一看就老了， 就老给自己发负面的信息哈， 对，不好， 老了。 对， 哎， 对， 嗯， 就是我们日常啊， 嗯， 就我说，咱们吃的这些食物里边，